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野少。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我發覺咧，而家啲即係我哋 live 咧，嗰啲網友留言都幾踴躍嘅喎，其實都啊咁啊，即係 因為我講嗰啲嘢有爭議啊嘛， 係嘛？ 估我唔到啊嘛！ 喂，唔係喎，你嗱講開就講啦，即係其實你話港獨退潮啊，嗰啲乜嘢咧？即係或者又話而家即係自決派又好啊，港獨派又俾人打咧，我諗呢個鄭松泰真係醒目係嘛？即係。啊！即系契弟叔得魔又冇鼻哥啦，真系咁啊！佢吓不嬲都系叫做系早收三日风噶啦，系嘛？ 精人出手，精人出口就笨人出手。 你唔见啊？郑松泰出街俾人揼嘅，系嘛？咁啊，呢个真系唔知点解啦。 咁佢隔篱有个李正熙揼人啊嘛， 系嘛？ 你真系 系咁啊，可以咁讲吓。唔系佢话佢已经唔系热狗嚟噶啦吓，佢、支持者嚟噶。虽然我唔知咩分别，我哋平时都话即系支持者咪又热狗，即系屌。你多狗 咪仍然支持，不是忠诚如狗。 唉、哎，好啦，咁啊，即系唔讲呢啲小人物啦。啊，咁啊 ，Donald Trump 啊，即系呢两日好犀利。咁我哋去段片睇下先啦。 月官被要挟报道不实啊。 President-elect, since you are attacking our news organization, can you give us a chance? Your organization is terrible. I'm not going to give you a question. You are fake news. 他深深拿到手指指，就知佢几不满日前全被俄罗斯捉到痛脚嘅报道啦。星期三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举行胜选以来首场记招，一开播就由白宫后任新闻秘书点名批评 BuzzFeed 和 CNN 这些报道不负责任，引起公愤，资料可能是由情报机关泄露，都是假的。 They have no loans, no dealings, and no current pending deal。 更加首次公开承认觉得俄罗斯黑客有干预大选。 As far as hacking, I think it was Russia, but I think we also get hacked by other countries and other people。 他又说卫生部长上任之后会尽快废除奥巴马医疗改革和提交替补方案。提到就业，特朗普说不只会创造工作机会，还会设立庞大的边境税，防止国内公司晋职为外判。不过自己在旗下集团的职务就会在下星期五宣誓就职前外判给两个仔，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 你说将自己的生意外判给两个仔，即系我唔系你唔好讲啦，即系其实你起码就系佢而家佢佢就将佢自己嗰、那个系咪嗰个特别顾问俾咗佢自己嗰、那个 女婿 啊嘛，系嘛？咁啊， 不过呢都唔重要啦。 头先闹记者啊， 最重要喺今次第一次开嘅记者招待会里边，其实佢当选以嚟，其实系未正式开过记者招待 会。系啊， 而家系临差唔多接任，即系呢一个嘅 九日， 九日十日到啦，就开始嚟即系发癫。咁所以我都觉得奇怪，你其实喺头先个记者会里边，大家都睇到，其实佢有答噶，即系俄罗斯黑客嘅问题，第一就话系有嘅。但系唔知俄罗斯啦，仲有其他国家。咁、你如果 CNN 或者嗰个咩话 BuzzFeed 啊 ，BuzzFeed 即系个 content farm 嚟嘅，将佢两个并列啊，真系大王。 即系如果佢哋讲嗰啲嘢系 fake news 嘅，好似你咁讲话虚假嘅新闻嘅吓，咁、你咪踏入咯，系咪？咁你又自己后屘你又答咗，即系相类似嘅内容。喂，我从来未见过一个美国总统对住 CNN 系咁大支嘢嘅。 系啊。 I don't take your question。哇，几串啊！ 我觉得佢，喂，我觉得真系会报仇嘅，即系 CNN 系会记鸠住嘅，真系一定系。同埋就系话， 嗰个系驻白宫嘅记者， 系啊。 即系如果我系 CNN 个老总，咁我换唔换佢好啊，大佬？ 喂，以后都问唔到问题嘅、可能、可能佢谂紧咁样俾压力嘅，即系 唔系佢唔系闹记者啊？佢唔系针对就系个别记者，佢系话你成个 CNN 都系垃圾啊！ 系 你系落唔到台嘅。如果系记者嘅，哦咁个老总可以好易做，但唔系、你而家讲到成个 CNN 都系垃圾、喂，咁你系对我哋 CNN 为敌、 咁呢个系新仇旧恨嚟噶啦，喺选举期间， 系 即系成个主流嘅传媒以 CNN 为首嘅，到 New York Times 嗰啲全部都系唔撑特朗普噶嘛。 Eastern Establishment 系好憎 Donald Trump 噶。 咁呢个亦都系，因为大部分美国嘅传媒都所谓俾呢一个自由派，即系我哋香港所谓嘅左交咧，其实垄断咗嘅。 嗯。 咁所以呢即係特朗普喺成个选举过程里面，你嗰啲风言风语啊，你嗰啲同啲女人嘅关系啊，甚至乎你同俄罗斯啊嗰啲咁样嘅。 同埋佢今次 嘅纠葛啊嗰啲全部咪捅晒出嚟囉。同埋都好 juicy 啊，从新闻嘅角度嚟讲，係咪 佢喺呢个俄罗斯叫鸡好似俾呢个俄国捉到痛脚啊嘛，有晒佢可能吓。 又系个英国特工啊嘛。 係啊，好似嗰阵时何伟图嗰啲相咁样呢，即係俾人哋影到晒啊。咁即係而家就话有英国特工，即係因为爆咗料然之后要着草啦。係咪咁啊 ,MI6 嚟嘅。 不过我有少少担心呢个特朗普。即係你少少第一次都唔少嘅其实。即係佢喺第一次嘅招待会里面重申几样嘅。即係你开到个口咁大嘅话、你唔系熱狗喎、你唔系一个普通嘅国会议员或者立法会议员喎，噏完做唔到唔关你事喎。但如果作为一个总统嘅话呢，你咁样顺口开河呢系好危险嘅。 嗯。 喂，你话要取消即係呢个 Obamacare。 Obamacare 系。 喂，呢件已经好大件事嚟㗎喇喎。你话要即係真系要起围墙嘅。 反外判。 你跟外判啊，边境税？ 你跟住话要搞保护主义嘅，做到又死，做唔到就是、你全部跳票。 嗯， 喂，佢真系好薄、我以为你作为一个商家佬，个人就比较务实少少啦，即系见到政治形势，你都当选咗啦，你唔使吹咁大啦。喂，佢照咁吹、从好嗰件事讲就话佢真系履行自己嘅选举承诺。从坏啲嘅角度讲就系、第一。你做完之后其实系好大伤害嘅，对美国都好大伤害嘅。喂，你唔系因为咁走去起条围墙喺呢一个嘅墨西哥系嘛？你话因为人有非法移民？ 唔系咁，佢同人倾好咗系对方俾钱未先？ 梗未啦！如果对方唔俾钱，你自己俾啊？ 唔系佢个款咧， 你 Trump 嘅集团自己俾啊？ 佢话要即系墨西哥俾钱噶嘛？ 佢个款就似当年曾荫权嘅，你谂下当年曾荫权上台之后又话玩煲劲，跟住又搞其他古灵精怪嘢，跟住到最后咧讲下讲下之后咪缩咯。其实 Donald Trump 都系咁样噶，佢系咁喺度同你玩铺劲之后讲下讲下咪系咁。 但系你俾人哋咁高嘅期望，特别俾你嘅支持者，今日你赢到一时嘅掌声，但如果真系你系跳票，全部弹晒票嘅话，甚至乎即使你好有主观嘅意志，希望去做，而最后国会包括众议院同埋呢个参议院都唔撑你嘅时候，咁你下下都 executive orders 啊？下都行政命令去搞啊！ 放心啦，你谂下，佢讲啊讲到好大，但系 day one 开始落手落脚喺委任人选方面，佢已经系做得好保守啦。你谂下委任金里奇， 喂，同埋你即系例如话你得罪晒主流传媒喺选举嘅期间都冇所谓，系嘛？但系你完咗选举之后，两单嘢啦，除咗今次系闹呢一个嘅 CNN 之外，之前佢见嗰啲传媒老总嘅时候，话唔可以。即系你哋讲低佢啲内容㗎嘛。咁啲友咪玩佢囉。就将佢即系嘅内容全部喺个 Facebook 啊或者 Twitter 里面喺度即系逐字报道咁囉。喂，你得罪美国嘅主流传媒呢，你作为一个美国总统系一件好大镬嘅一件事。点解呢？你日后有咩衰嘢嘅时候发大你嚟搞。所以有一个预言家呢咪话估近几年即系几届嘅总统咧，中嗰条友咧， 同一个预言家，嗰、那个预言家咧就每年每一届咧都设咗十个 question 出嚟嘅。咁如果咧即系嗰十个答嗰十个问题里边答啱咗六个嘅话咧，咁其实嗰个咧就肯定系选举即系呢个选到总统噶啦。咁佢 即系可以翻盘啦。 咁佢预言到啊，Donald Trump 即系赢咗啦。咁同佢亦都作出个预言，就话咧，肯定 Donald Trump 咧就其实系做唔过呢个任期嘅，任期内咧甚至乎咧系会被呢个共和党就弹劾落台嘅。 即系有 impeachment 啦，系咯。咁所以佢都大镬噶，即系而家你四面树敌，你估你真系八面威风咩？ 你而家都攞到个权啦，我唔知佢条数点计啦。第一好心嚟，堂堂一个总统就唔好玩 Twitter 啦，系凌晨都喺度玩紧 Twitter， 咁你同我哋嗰啲即系左交啊，或者嗰啲网捻有乜分别啊，大哥？你堂堂一个总统喺度玩 Twitter 系咪？喺度斗气，喺度玩嘢。是冇意義噶嘛？ 唔係同埋， 所以我估啊，嗰、個預言家唔係錯得曬嘅。雖然佢話今次我冇十個 factors， 冇十個即係變項嚟去估量緊佢會唔會落台，但你睇佢而家咁嘅勢，你噏嗰啲嘢做到又死，做唔到又死。 嗯， 喂，同埋你同俄羅斯勾結呢樣嘢，如果萬一嚇、不幸俾人哋真係越揭越深。越嚟越多即係證據證明你係有問題嘅話咧，喂你真係落台嘅，淨係呢一單已經死得嘅咯噃。 你諗下佢委任油公司高層嗰條友真係俄羅斯反手 係咯，安森美夫，即係其實佢係呢個友誼長啊咁樣嘅。 榮譽市民啊，直接嚟講， 榮譽市民添啊，大佬嚇，即係同埋佢話啊嘛，佢自己同呢個普京嘅個人關係好咧，其實係一個資產嚟噶嘛。但問題就係話呢個係正資產定係負資產咧？尤其係你而家奧巴馬，佢視佢為一個敵人，係嘛？一個敵國。哇！你而家你係喺我哋總統大選裏邊，喂，你係直接去操控我哋嘅選舉結果喎。 同埋奧巴馬都醒嘅、 啊， 你睇下佢個 farewell speech 又好，睇爆咗中情局話即係俄羅斯干預即係美國總統選舉都好。其實有啲人話：，睇你都已經末代嘅總統啦，你翻即係過嚟兩個月有咩意思啊？喂，佢即刻做嗰啲動作出嚟嗱，例如。佢即刻趕咗幾十個嗰啲俄羅斯領事踢佢翻去俄羅斯嘛，係、嘛？你普京就話：，屌，我驚你咩啊？屌，下個月我翻翻嚟啦，係咪喺度咪當休假咯？喂，但係問題就係佢做呢個舉動，奧巴馬就係同你立柱傳召嘛， 要同你有個 contrast 係啦， 係嘛？日後如果有咩萬一有差池嘅時候，唔關我事㗎，係係嘛？我哋已經係警覺。 同埋佢要保留翻自己一個叫政治嘅道德高地啊嘛，係嘛？ 你諗下佢急嗰日喺 farewell speech 裏面講 Obama care 嗰時候，雖然大家都知道嗰度好多問題， 係， 但係佢就話：喂，你都唔係成個即係 repeal 咗佢㗎，你有咩問題嘅，你咪改咯。喂，咁呢個係正常一個政客嘅表現嚟嘅。系嘛？我冇理由成条法案取消咗佢噶。你望下俾我听，嗰度有咩问题咯？嗰度咪要执咯，大哥。 Incrementalism， 唔系咯？你即系梗系渐进主义噶嘛？呢、這个世界有冇可能话咩啫？你突然之间话喂，我觉得墨西哥多非法移民，咁又妓女啊，嗰啲运毒啊，啲全部嚟晒，咁你起动围墙？ 佢系要找数嘅，咪 喂你起码找一两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当你找到啦，唔好话你弹票啦，你找咗之后你要付出代价噶。 嗱，但系咧喺制裁，即系或者喺即系做贸易贸易政策，系去即系制裁呢个中国呢一点上面咧，可能又会出现转机，因为佢上个礼拜唔系即系早两日啦吓，佢、又即系见呢个阿马云吓，同佢讲话如果咧即系俾呢啲中小企系可以参与你呢、這个嘅即系网上交易平台嘅话咧，咁系可以即系令到我哋国内啊。100万嘅中西部嘅一啲人民咧，就有可以创到业啊，又可以即系令到佢哋就业受惠啊。喂，即系你究竟系唔系嗱？即系可能呢个系丢啦，系咪？即系佢咁讲啊嘛吓，即系嗱，如果你做永远即系中国做一啲嘢系唔理我哋嘅感受，亦都系冇 control 过我哋嘅话咧，咁点解我要听你讲咧？原来中国而家咁听你讲啦吓，或者马云带头话同听你讲。 喂，所以如果我系佢咧，我嘅选择嘅系咩咧？同呢一个嘅俄罗斯嘅国际关系咧，跳到去外交嗰度咧，就保持若即若离，亦都冇需要话俾人听我同你咁 friend。即使可能我俾你揸住春袋都好，即系我啲即系叫叫几个人喺嗰张床嗰度屙尿啊嘛，佢好笑啊嘛，讲到哇好越讲越夸张。喂，佢若即若离得噶啦，唔好话俾人听，屌俄罗斯嘅特务。即係幫你手贏總統選舉，亦都唔好話佢干預美國嘅政策。美國人呢啲係大忌嚟㗎，呢個係第一樣。第二樣嘢，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搞國際政治嘅話咧，你最多都係聯同俄羅斯去對抗中國嘅啫。比奧巴馬企得更前，係挑戰老共，因為老共咧有時都係身痕嘅。你讓佢一步，佢行前一步；你行多兩步咧，佢又褪翻轉頭。正如你講馬雲呢個 case。我覺得好明顯嘅就係，因為佢一話，因為台灣同佢做生意買咗好多億軍火， 所以话喂我打电话俾人都唔得佢。我听完之后觉得好几好笑㗎喎。 吓仔嚟㗎嘛大佬。 喂佢真係当自己个客佢当咗自己系 CEO 嚟㗎大佬。 佢当咗个 customer service。 喂佢同我买咗几廿亿嘅呢个咩 F16 战机好又话屌大佬。喂我同佢讲下电话都唔得。喂呢个系你违反晒所有外交嘅惯例㗎嘛。你諗下当年七几年嗰、那个即系中美嗰个公布系嘛。七几我唔记得七二零咩啦。即系尼克逊访华之后，跟住签咗，喂人系认同咗一个中国噶嘛？喂，你外交政策上你唔会咁样突变噶嘛？除非有政治形势嘅转变嘅啫。 但系问题是 ，Donald Trump 当初嘅 selling point 就系要不断咁样 challenge 呢啲嘢啊。 啱啦，我所以佢就话你保持同俄国佬普京唔好咁 friend 啊，即系若即若离。你一系就全力打老共，但你又唔系、啊。喂，系人都知道马云，梗系得到中共首肯嘅情况先可以见特朗普噶啦，系、嘛？攞一百万个职位吹嘅啫，佢自己都制造唔到一百万喺内地啦。佢话帮你制造喺美国一百万，喂，美国一百万有几多咧？真系大哥又系咪？而家经济复苏到跌到去3-4% 失业率，其实已经差唔多系饱和咁滞啦。喂，你咪取高通胀系嘛？即系提升翻嗰个工资。系嘛？最后个结果就系可能系得不偿失噶，所以好简单嘅啫。你唔好乱咁搞咁多嘢啦、你一系就继续喺个 Twitter 嗰度喺度玩下就算。你真系唔好走去实践啊！如果唔系，你真系 impeachment 咧，即系所谓嘅即系谴责动议嘅时候咧，真系过到嘅。佢真系连五年嘅任期都未必做。 唔系，我都想睇下。其实讲真， 唔系，但系你讲呢样嘢好大镬嘅。你谂下奥巴马当年佢其实就系用 Facebook、用 Twitter 走去众筹，走去攞到个支持度之后，佢当选第一时间其实就系已经唔再玩呢一样嘢噶啦嘛。全部统一用用 White House 去到公布消息噶嘛。但系你见到Donald Trump 系冇改变呢一样嘢噶。你见到佢其实系令到成个美国嘅政界个信息发布好混乱噶。 其实你系同紧嗱，我唔系话佢系错得晒，其实佢系某程度上咧系有呢一个嘅生意佬，甚至乎系啲枭雄啊嘅性格嘅，就系佢反你主流传媒，反你成个华盛顿嘅建制，或者系既得利益者，佢好明显嘅成条路线系全部系反主流噶嘛，反精英噶嘛。好啦，但系万一你出事嘅时候，呢班友仔全部喐你。包括共和党人在内，哇！跳船跳得好快嘅政治上，西瓜靠大边系企得最快嘅啲人嚟噶。喂，你唔好以为你即系水鬼星成王啊！而家一朝得志语无伦次啊！我初时嘅估计咧，就系癫佬还癫佬，都系生意人。咁去到真系具体执行， 生意人应该有理性嘅， 都系务实噶嘛。 系啊， 喂，奇怪地，你第一次记嘅招待会，再重申嗰啲立场。你唔做咁点啊？做唔到咁点啊？跟住你就得罪咁多人，继续喂你都系磨和佢啦，俾自己安静一两年，慢慢即系坐稳阵脚先啦。喂，唔系噃，调翻转头嗰条友反其道而行。好啦，既然你反其道而行啦，咁你不如去打老共算。即系打老共嘅意思就系同佢斗争啊，系咪？不断利用香港牌，不断利用台湾牌。嗱，呢个系从香港人嘅角度去谂嘅啫。吓，作为同老共谈判筹码嘅一个作为筹码嘅一个工具。喂，咁我哋都仲有少少傻喎。喂，其他嘢唔关我哋事吓，佢点样对穆斯林系嘛？虽然我都反对，因为我都系左交嚟噶嘛，系嘛？关个宗教咩事啊？系咪？亦都对呢个墨西哥都唔系直接同我哋有关系。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唔可以做咁多样噶。咁不如你拣一样去对付中国好过啦。你拣一样去对付中国的啦。系咪？即系搞到老共，系嘛？咩疲于奔命都好嘅，唔好嚟成日搞我哋香港啊，大哥，系嘛？你咪继续制造两个中国咯，系嘛？得闲就揾下蔡英文倾下偈咯。 但呢个系你真系好难预测嘅，即系你虽然话 唔到， 你虽然话佢生意佬，你谂翻转头呢条友系破几次产，其实佢生意大上大落，即系佢生意系咁嘅。 佢有啲系特登破噶。佢系特登去买一间 避税啊嘛，你嘅意思系 特登去买一间蚀本嘅公司翻嚟继续蚀咗落去噶，等又去即系俾少啲税，后屘法例都改翻啦，因为 佢 班友 破产系等自己 write off 咗条数嘛， 系啊，屌你真系， 即系呢个咪真系醒目咯，系嘛？咁但系咧，讲真嗱，如果佢真系喺佢任内咧，系会被弹劾落台咧，其实你可以预见到嗰个后果会点样？就系咧嗱，其实而家个副总统 Mike Pence 其实一个。是一个冇乜个人意志好乖嘅一个 一个副总统嚟噶嘛，其实系。咁最后会系点样咧？最系可能真系会有一个即系共和党嘅大佬，即系譬如咧，即系其实系边啲啊 ，Marco Rubio 啊，或者系呢个系啦 ，Ted Cruz， 或者系选过两次总统嗰个叫咩啊？系摩门教嗰条友叫咩名啊？唔拉记得咗名添啦。咁啊，即系呢啲咁样嘅代表吓，系啦。咁可能就会系咁样噶咯。然之后行翻即系原有嘅共和党路线吓。 同埋咧，你睇咧美國民眾有時咧啲反應咧，同我哋香港人都係嘅，即係嗰種由高跌到去低，由低跌翻去高，或者左去翻右咁樣。你睇奧巴馬嗰個 farewell speech， 啲群眾嘅反應，我都有聽啊，都我覺得佢咧一來咧呢、這個真係一個 mixed speech 嘅總統嚟嘅啫，佢咧內容其實好 Q 左交嘅，你有冇細心留意啊？無論講穆斯林嘅宗教又好。讲被压迫嘅群众又好，喂，嗰啲全部系成个左交理念嚟嘅。喂，佢点解要喺佢 farewell 嗰一刻里边，即系咁恳切，亦都系表现得咁好咧，咁感人肺腑咧？其实就系正如头先配合翻我哋嘅讲法，就系话咧，其实佢而家画咗条线俾呢一个嘅特朗普。 嗯， 嗱，我就系咁嘅啦。我亦都恃住自己系有五成几嘅支持度嘅情况之下咧，嚟告诫你。第一，你唔可以同俄罗斯喺度鬼混；第二，就系你嗰啲政策，我而家定咗嚟嗰啲嘢，唔系完全冇成果嘅。包括喺即系伊拉克嘅问题上边，系嘛？我哋完全撤晒出嚟啦，系咪？都唔介入中东嘅事务啦。呢某程度上都系配合当阵时，即系美国人嗰种嘅谂法嚟噶嘛？你嘥晒我啲钱。屌你抽我咁多税，阿哥，系嘛？你打啲仗，同我啲冇乜关系嘅。你话九一一嘅时候，大家逼于无奈，有一个报复嘅心态。咁当然咧，你问我哋啲左交嘅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大佬，你打到几时啊？系嘛？人哋喺暗，你喺明。但系喂，佢今次画呢条线画得好清楚。奥巴马系醒嘅，佢都系演说专家嚟。你睇佢前面有字幕噶嘛？ 系 我哋。坐到咁多个啊，对住个字幕读啊，肯定冇而家冇稿嘅时候讲得咁精彩啦。但系佢讲得几精彩，佢成段嘢 练过嚟噶， 冇啊，唔系佢练过嚟，但系佢冇念，我听呢系念，佢系前面有块板噶，佢讲到真系，即系虽然攞两边啦，好自然，为啲停嘅位，等拍手掌位，佢啲准度啊，又多对嗰啲叫咩啊？配对嗰啲英文系嘛？ 额头韵 真系犀利， 系啊， 好掂， 好易入脑， 有钱白， 好易入脑， 讲英文又好听。喂，你真系唔系好多人学得到佢。喂，佢呢个真系演说总统嚟嘅咋？我睇住佢电视机有时影一影，都见到个块板嘅屌。透明嗰塊啊！ 唔其實咧，即係你做得美國總統咧，都唔會太差。你其實你記翻以前阿布小布殊咧，其實雖然你奪頭奪腦都好咧，但係其實佢一去到國會演說又好，即係呢個國情之民都好，即係拉屎一次，其實都 OK 嘅，其實係都 OK 嘅。 喂，但係你唔好，你即係特朗普咧，我覺得咧開頭睇咧就覺得幾過癮， 係過癮嘅， 係嘛？佢啲英文咧就根本係好似你係喺街頭。即系嗰啲目不识丁嗰啲人讲噏， 唔系，但系佢有节奏感嘅，其实系佢成 日，佢成日都喺度咁，系嘛？ 佢个煽动性系几强嘅，因为佢加强佢自己嗰啲，哇，嗰啲手势啊，嗰啲咁嘢咧，佢成个画面配合啦。嗱，呢啲人咧做节目一定要有市场嘅，其实就 喂佢，你知佢系好，佢系好出名嘅节目主持人嚟噶， 本身就系、是、 佢成名系在于系玩嗰啲脱口秀啊、栋笃笑啊、玩嗰啲嘢嘅啫。 佢嗰个节目 Apprentice 啊嘛。 咁所以阿教主冇讲错嘅，即係 politics is talk 啊嘛，系咪？佢真係 talk 得到喎，系。 咪同埋啲美国人都系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啊，即係呢个世界。 咁你咪惯咗左交，你咪有呢啲。 系咯，时势做英雄。当日你金融海啸， 厌恶咗左交， 令到呢一个嘅即係美国人，即係一穷二白，一嘢打破咗佢哋呢个即係资本主义嘅梦。咁咪揾个左交出嚟咯！哇，嗰啲演说几好听啊，为呢个咩基层啊，为劳工啊，为打工仔啊，屌成嗰啲公民咁，好啦，发觉屌呢条都系唔对路嘅，咁咪呢个钟摆啫嘛，咪摆翻去一个即系好契弟嘅吓，又咸湿嘅，系咪？又呢个嘅自私自利嘅，又有好多阴谋诡计嘅，屌又自己可以唔交税嘅，话自己好醒嘅咁样。 屌你有冇咁醒咩？我就系醒，我先唔使交啊！屌，嗰个美国人又扑晒去嗰度。啊、你真系吹胀噶！ 其实个总统咪真系反映到当时候嘅美国嘅人格系点样咯。 咁唔好话个个都扑晒，咁始终阿希拉里真系赢佢300多万嘅，只不过就系、是、咁希拉里佢自己本身佢漠视嗰样嘢，忽视咗一样嘢，就系、是、嗰个地域性嘅贫富悬殊问题啊嘛。咁呢个系佢真系冇顾虑到。其实佢如果佢听阿克林顿讲啊，叫佢即系关注一下啲穷捻啦，系咪？叫佢自己，唉，俾多啲同情心佢哋啦，系嘛？即系如果你真系听佢讲嘅话，会好啲噶，因为 唔系咁，所以你变咗咪全部都系城市嘅中产阶级， 系啊， 同埋女性、 白领啊， 跟住你黑人，你又唔系攞得晒嘛？你唔系奥巴马嘛，大哥？ 系啊， 系咪？奥巴马嗰阵时系九成几撑佢噶，基本上系同一个肤色噶咋，都唔理你系咪左交定右交噶啦，嗰阵时候你又攞唔晒，女人你都输俾奥巴马，如果你讲得票率嗰啲。咁你實死啦，係咪？不過都好嘅，俾 Donald Trump 玩下啦。咁希望佢即係搞下笑之餘呢，就係、是、繼續幫我哋對付老共咪算囉。我估佢可能會好過奧巴馬㗎、嗯、因為佢癲癲得得嘛，亦都唔知佢開邊飯嘛，大佬完全冇得計算嘅呢條友，大佬 癲癲得得佢勾結老共，你都唔出奇嘅啫。 咁係屌你勾結老共打俄羅斯或者勾結俄羅斯打 我 哋。 我都話啦，其實講真，佢自己發癲，即係呢一個你對於啲選民嚟講好過癮。咁但係就係佢係咪可以帶嚟一啲改變呢？係，但係嗰種改變你係唔知真係正面定係負面嘅喎。同埋就係話點解當其時中國或者俄羅斯都系咁想佢选到，系因为喂睇穿咗一样嘢，佢系一个有欲望嘅商人嚟嘅。对于独裁者嘅国家嚟讲咧，如果你嘅对手系有欲望嘅，喂，佢觉得系冇嘢系收买唔到噶。 仲有欲望之余，仲系你佢系一个生意佬，所以佢识计算。 吓、啊，你系欲望高于理念啊嘛。 佢唔会赢者全赢、嗯，即系输者全输嘅。佢、嗯、一定会制造希望啦吓。是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就是说呢，如果50元不得，我卖给你啊，哥，咁45得唔得啊，大佬，讲唔得，40，嗱，咁佢有呢个好处，即系你冇一啲政客或者系啲长年参与政治嘅人咧，有咁多个包袱啊， 唉， 因为我哋卖嘅嗰啲所谓包袱，即系我第二节讲长毛一样嘢啫嘛，你系卖紧你嘅信念啊嘛， 嗯。 屌佢有咩信念啫？佢唔系奥巴马啊嘛？特朗普有咩信念啫？佢其实嗰啲嘢，嗰啲论述系讲唔通噶。你今日咁样对付呢个墨西哥，咁其他啲你系咪咁对付啊？喂，咁日后你人哋又对付翻你噶？你咁样搞贸易战嘅话，你搞咁保护会资嘅话，你惩罚佢，佢都系惩罚你，咁咪大家一齐输？喂，佢完全系不按逻辑出牌嘅人嚟噶。但你希望佢唔系啦，如果唔系，即系美国人都几大镬，美国大镬，即系我哋都大镬，大佬，系咪？你香港都系就受影响噶嘛？唯一一个好处就系、是，即系你玩下老共。我见佢嗰次打呢个长途电话，我几过瘾啊！屌，大佬，即系笑到差唔多喷饭啦！如果食紧饭嗰阵， 认真啊，蔡英文都唔好咁认真啊。其实讲真，佢之前即系叫打台湾牌啦，系嘛？即系 打阵嘅啫， 系打阵啫。喂，咁佢而家就 打完之后，就再喺背后同老共讲数，就揾个马云嚟讲数。 系啦，咁你谂下，你而家咧，即系呢个总统就职演说，有冇请佢先？佢有请陈太，有请陈方安生，但系竟然冇请阿蔡英文。而蔡英文呢排系过境美国嘅， 咁又唔可以咁讲。陈太就话晒一国两制喺老共嘅羽翼之下嘅一个公民啫。咁但係你如果请蔡英文或者请民进党台湾政府嘅话，係一个外交同埋国际嘅风波嚟㗎嘛，你真係违反咗一个中国嘅政策嘛，你俾人有个口实啊去打柒你啊，即係正如我第三节嗰度讲一样嘢，喂，你成日都俾个位人嚟入，你话你真係能够喺你嗰个位里面，即係就算我俾位你入都好，我一嘢揼返你转头揼死你嘅。咁我冇所谓啦，咪俾位佢入囉。但而家唔係形势比人强，係咪？而家根本你美国佬周围得罪人㗎啦，你再加埋特朗普已经好大镬㗎啦。喂，你而家俄罗斯、中共、中东嗰啲咁嘅国家，跟住你仲加埋个癫佬，大家唔知你点样按牌你出牌， 癫㗎， 係咪？ 你话老共嗰单嘢，你话说回头，头先你都开口中，喂佢随时系虚晃一招，即系玩下你。跟住其实背后问翻你攞翻多啲着数嘅咋？ 咁佢攞到啦，叫做系系嘛？同埋你真系 make a concession 啦，即系其实喂你谂下，你马云你自己搞淘宝咧，佢每年啲咩双十一咧都破纪录咁样样，系即系系好劲嗰啲销售系。喂，呢一个对于美国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市场嚟嘅。 喂，同埋呢条友冇底线嘅， 啊， 冇廉耻嘅。喂，佢个女啊，唔系佢条女啊。佢个女嘅身材都攞嚟讲噶，屌你笑碌底噶，大佬。 咁你 即系你冇理由，喂，你讲其他女冇所谓，屌你冇理由讲系自己个女噶嘛，嗰个系亲生女，咁都讲紧佢身材，讲紧佢样。 仲有其实 攞嚟讲笑， 佢而家嗰坛生意咧，佢唔系俾嗰啲咩即系 blind trust 啊，嗰啲信托出去俾人管啊，佢系俾自己嘅仔噶嘛。你仲系对自己嘅生意咧，都仲系牢牢掌握喺你自己控制之下啊嘛。 所以佢迟早出事噶，佢太多嘢啊。 咁你系忠于你自己嘅生意，定系还是系忠于自己嘅国家咧？你个忠诚，你系首要系即系向边样负责先咧？其实系两样嘢有冲突嘅时候，你点样去处理咧？ 当选美国总统对佢嚟讲，我觉得真系 bonus 嚟嘅。我觉得佢真系唔好介意嘅到呢样嘢。 unexpected 嘅，我觉得 系。 即系得啊得，唔得都系食忽得嘅咁样，系嘛？我都威过下，全世界都听过阿 Trump 嘅名啊，大佬，系嘛？我啲物业即系价值更加高啊！屌，周围都即系攞我嚟做呢个标志咁啊！屌，点样赢咗？屌，可能佢谂紧，屌赢咗仲大镬过唔赢啊！ 但系如果佢真系被揭发，系真系证实咗，系肯定呢一个佢系靠俄罗斯嘅选票系赢到嘅话咧，即系呢一个系美国史上嘅一个最大嘅丑闻，呢个选举系。 不过美国都一样噶啦，系好多啲咁嘅阴谋论 嘅。冇啊，咪尼克逊第二咯， 系嘛？因为有好多人就话，因为系海外嗰啲咩电子投票嗰度做手脚。 唔系，你亦都好恐怖啊！如果俄罗斯连美国嘅选举都可以控制到嘅话，你世界上面有边一个角落嘅国家你系影响唔到嘅咧？除非你真系下下都人手投票嘅啫。 啊，你又谂翻转头，佢个回应啊，回应得好啱嘅。系啊，俄罗斯系有干预啊，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噶啦，有乜所谓啫？ 喂，我都谂佢唔到嘅咁嘅答法， 系 嘛？唔系，如果你 真靓， 你正常嘅政客会点答咧？就话得，我哋会我当选之后咧，会揾即系呢个中央情报局。去即係好嚴肅咁調查，我哋咩喺國會，我都呼籲咧成立個委員會咧去做呢樣嘢改善。唔係啲正常嘅政客梗係咁答你㗎，屌佢而家話咁冇，好似冇問題咁，大哥，我哋都知㗎啦，咁樣可能其他國家都有，不過 China 咁都得㗎，佢有講埋㗎，中國都有玩㗎，屌嗰個遊戲。有冇笑啊呢條友？我睇到佢真係咧，你唔係美國人咧，覺得好開心。好多笑话， 即系我哋食花生咪得咯吓。 喂，当睇 talk show 嘛，大哥呢条友完全不按牌嚟出牌，都唔知佢开边饭。 咁但系其实好脆弱嘅，因为其实佢当选咗咧，其实系很系少过，其实系三四成嘅人系撑佢出即系做全总统。但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咧，你咁样即系其实因为现实嘅限制咧，你好多嘢连环走数咧，咁呢三四成你系贪一时之快，纯粹因为唔妥呢个传统嘅美国。精英而撑你，其实嗰啲亦都可以，即系走得好快。嗱，等于你话啦，系咪？喺新界东好善变嘅啲选民，系咪？永远系即系届届都系追求新鲜嘅，嗰啲票系好易失噶。其实系，如果系因为一时之快，因为一时嘅仇恨，同埋一时嘅新鲜而撑你特朗普嘅话咧，当你一日你嘅搞笑唔再搞笑，我已经厌恶咗你嘅搞笑嘅时候咧， 同埋你嘅 policy 系对我哋有直接影响嘅时候， 系啊， 因为你 付上代价噶嘛， 因为你系买佢翻嚟噶嘛， 系啊， 系咪？你唔系话买嗰个， 唔系食花生嘅，佢要付上代价噶。 咁有好多时，老实讲呢、這个英国脱欧。咁大家諗住都係食下花生，都係貪玩下嘅啫。 Black Swan 嚟啊，到最後 點知原來咁大鑊嘅？屌投咗之後幾多人後悔啊？係咪啊？同樣道理，我估都唔少嘅，以為貪玩嘅咋？喂，咁民主選舉就係咁，食得鹹魚抵得渴。呢、這個世界九成九嘅人係唔貪玩，好認真，好理性。吓、啊，去计算我投边个，有一个 percentage 你都死得 啊！唔系，所以你见到而家嘅奥巴马咧，系坚持佢自己道德高地，而且唔做去到自己卸任嘅最后一刻咧，都唔做一个跛脚鸭总统咧。其实佢系真系好似阿教授话斋咧，佢可能真系卷土重来嘅。 嗯，唔敢讲 唔系起码为咗呢、這个诶、民主党去铺路中期选举， 咁咪叫 Michelle 咯， 系 Michelle 都 OK 我见到佢 make this speech 都有佢老公嘅公价噶， 系啊，佢自己 make this speech 啊。啊，即系阿 Donald Trump 嘅老婆都要抄佢啦， 系啊，屌小碌地， 唉， 系咪佢自己 make 我哋唔知，系咪？即系可能有人写咗个好嘅稿啊，俾佢照读，但我见到佢一两场唔似前面有个假喺度嘅，亦都唔似佢背得咁熟嘅， 真系背。 唔系你咁讲法，即系阿 佢可能攞到一两个 point， 跟住再即系去到现场再发挥嘅啫。 阿克林顿佢两夫妇一齐做总统呢样嘢，佢哋做唔到，咁轮到奥巴马随时做到嘅。 唔出奇啊！你俾阿特朗普玩五年十年，可能真系另外一世四年八年，即系可能另外一世界嚟嘅又屌，系嘛？不过我估佢都好大镬噶啦，四年都未必会玩得完，唔好话八年啊！真系。喂，今日时间差唔多啦，系嘛？ 系啊、嗯、 ，OK，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